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还是高招直播咨询的时段，马上就要在明天就会出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家长跟考生朋友们在这个时段还是有一点焦虑，不过不要担心，因为如果我们的准备做得足够充分的话，其实明天出什么样的分我们应该都有相应的一个预案，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同时呢，我们还是有所期待啊，这个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我先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呢是来自于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刘东平，刘处来做客节目。刘处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同时呢我们还要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的招办副主任邵峰佳，邵主任。 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嘉宾了，因为关于这个究竟怎么填报志愿，志愿是怎么回事，没有谁比他了解的更清楚。其实说句这个不该说的话，因为像这样的嘉宾，如果你到外面想单独咨询一次啊，这个首先是你请不到，你请到的就是跟今天我们请来这位嘉宾一样啊，能够说这个能给你解答的，那这钱就花老了去了啊。这个我们请来的是谁呢？是来自于海淀高招办的副主任韩明，韩主任。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呢今天对于两所高校北交北林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关于专业上的问题，包括一些详细的一些招生计划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对于专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校园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食堂好不好吃，宿舍有没有空调，晚上几点断电啊，这些细节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刘处跟那个邵主任。但是关于志愿填报上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尽早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上面来，我们请来海淀高招办的副主任韩主任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尽的解答。所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今天做客节目三位嘉宾分别来自于北交、北林跟海淀高招办。好，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就是对于工科院校有葡萄牙有西班牙语的学这个还是比较少，而且我们是基于这个一带一路建设， 嗯 啊，嗯，实际上在人才的这个需求方面还是非常的旺盛的啊，尤其是到这个非洲和这个拉美国家啊，我们高铁走出去战略这个对这几个对这两个类语言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葡语和西语。 嗯， 另外新闻传播学类呢，我们今年又增设了个新专业，它原有的有传播学专业，今年我们又增设了个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 哦， 啊，这个应该 说这就业很好啊， 对，现在应该说是朝阳吧，朝阳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朝阳产业啊， 是的。 所以我想重点的就是把我们的优势特色还有一些比较新兴的一些专业给这个考生介绍一下啊。 嗯，其实要跟很多家长要谈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如果您经常关注中央二台 CCTV 二的话，你就会看到这段时间我们的就是经济走出去最大的一张名片就是我们的高铁。 高铁，对。 而且就是其实我作为这些大型的国企，它的驻外的部门其实急需包括语言特点的、包括技术特点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学生， 对、 其实他们的需求量非常大。 我们现在是设计的就是比如学土木的学生在修双学位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修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这样子的话呢，他既有非常厚的这个专业背景，同时呢又有语言 优势， 语言优势，因为你到那个到他这个国家，你去的话要用外方的人来做翻译的话，他又不懂技术，这样的话这个很难把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优势发挥得很好，所以干脆我们一是要求他有土木类啊或者是机械类的相关的电气类相关的专业基础，同时语言又能够过关，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利于我们在国外很好的开展工作。 但是我的问题是，比如说这双学位这两年能学得会吗？从 学业效果来说，这个确实是要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本身要求你的第一主修专业应该是能够学的是有余力的。但实际上土木类什么学起来也比较难，实际上是。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学生。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再选修一下这个，就相当于辅修一下这个西语或者葡语， 相当于是学校替你做了一个这个就业之前的 一个设计 语言培训， 语言培训实际上是他可能拿不到西语和葡语的这个学位，但是可以拿到辅修，他也可以 重要的是技能， 起码对技能，这样的话这个就典型的这个符合型人才了， 对， 在就业方面肯定就是很具有竞争力的了。 对，而且要跟家长说，就是可能家长对于这种行业细分的东西不太了解，如果您关注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类似于咱们的高铁走出去，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培训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技师，甚至在马来西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那边，应该马来西亚那边，咱们还专门给人家去做这个专门的这个机车厂， 对， 然后 现在交大实际上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就是针对高铁走出去成立了一个教育中心，第一呢是我们派我们的专家去这个这些相关的国家去培训，还有是他们的这个轨道交通相关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学校来教来中国来学习，我们来承接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培训教育。 对 现在是市场是非常的大，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其实通过刚才刘处的介绍，我们也知道现在北京交通大学在招生就业专业上面也在做一次供给侧的改革，就是从需求端出发， 从需求端， 然后我们倒推回来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对吧？ 是的是的， 非常好。这样的话其实将来孩子送过来就很踏实，就业有保障嘛，对不对？而且收入上也应该还不错。 是的是的。 待会儿咱们再来讲收入上的事儿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对于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同时对于高考填报志愿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然后呢在里面就可以留言，就可以提问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两部热线电话也为各位开通了。65150822 65150833 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为各位开通了。我们的主持人秦天正在导播间等着各位的电话，您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详细的去跟他说，然后呢我们请我们的做客的招办的主任然后老师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解答。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北京交通大学。那么北京交通大学现在也是双一流的高校，那么作为一个双一流的高校，现在我们在精英的培养上面有没有一些特点，是包括具体的举措能够跟我们考生跟家长介绍一下呢？刘处。 实际上对于这个大学来讲的话，我们叫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啊，始终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了 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211以上的这个学校啊，应该属于是国家队的行列啊， 嗯、 要在精英人才的培养上，做更多的探索。近些年来，应该说我们在这个应该说多管齐下的开展了跨学科，然后产学联合，然后卓越工程师计划、国际联合培养，同时呢还这个开设了像思源班、知行班， 嗯， 啊，然后等等这些比较有特点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试点班。 嗯， 那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信学院， 嗯， 啊，他开设的这个思源班，还有全英文的教学试点班， 嗯， 啊，然后经管学院的思源班，还有国际班，运输学院的思源班，电气学院的这个科研导师制的试点班，还有理学院的知行班啊， 嗯， 这个知行班呢，就实际上是我们要这个致力于培养这个基础科学家， 嗯， 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人才培养的试点班呢。我们实际上是针对这个就学生新生入校之后啊，然后面向所有的新生，大家都有这个机会，然后进行选拔啊，这些学生经过选拔之后进入这些试点班，我们给他配备科研导师， 嗯， 配备学术导师，配备这个生涯导师啊等等，通过这些形式，包括在这个保研的政策，在人才培养的方案上，个性化的这种人才培养方案啊，所有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对学有余力的啊，然后有志于在这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在轨道交通的这个符合性人才培养方面， 嗯， 啊，要做一番这个事业的学生啊， 嗯， 我们给他这个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这种资源的保障， 嗯， 希望能够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啊， 嗯， 在这方面还是确实是做了大量的这个 工作 ，而且从近十多年的这个培养的成果来看， 嗯， 确实培养出了不少的这个青年人才啊，达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培养的目的。 你知道，我如果作为一个家长，我这时候想向刘处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首先这个咱们精英人才培养，刚才您说这个班都特别好。那么究竟什么人来培养这样的一个班？您刚才说的有学业导师，那这导师是派一个大学的就一助教来啊， 嗯， 还是说我们这行业我们找院士来？ 那这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电子学、电信学院的一个思源班。那么他呢，实际上是这个配备的导师全都是博士生导师。 嗯，哦， 博士生导师。 嗯， 那么也就实际上在他这个大二， 嗯， 或者大三的时候，他就给他配备了博士生导师来帮助他来这个进行科研训练。 嗯， 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多赢的一件事情。 嗯， 博士生导师，很早的介入了。实际上他不是说通过上课， 嗯， 而是说把本科生吸引到他的这个科研团队当中 啊，实验项目， 啊，参与他的这个科研项目。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学生呢就能够得到这方面的这个很提早了啊，进入这个科研训练过程。 嗯， 同时呢，博士生导师可能也在这个通过对学生的观察，想把这个学生培养为自己未来的博士生源啊，所以这方面应该是多赢的一件事。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Yes。

也不远， 对，对应的653分。 嗯， 那么这么看的话，就实际上，可能我们这个，我们认为肯定在今年的话，可能也相对比较稳定，啊，不会有太大的 3,100,200， 三千，对，比如说可能有的考生会问，那三千什么样的这个名次会相对比较希望大呢？ 嗯， 我们说3,100名以内应该是希望是相当的大了， 嗯， 啊，然后3,300或者3,500名以内的，应该是希望也是蛮大的， 嗯 啊。然后这个4,000名以内的，我认为都可以冲，因为平行志愿嘛。 嗯，对 啊，4,000名的可以冲一冲。 万一能有漏呢？ 啊，这也有时候也不好说 啊， 啊，但是可以冲一冲啊。平行志愿有这个特点。 对， 嗯，所以这个。这 是 简要说到这儿，对 对 对， 好，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在录取规则上面，就是您说的三千，比如说一二，我能够有希望，但是也得是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别作啊，我按照我说的话，就北京话说别作、 嗯嗯。 那么怎么才叫不作？我们能够稳妥妥的能够考上北京交通大学？ 我想的话还是这个，我们也统计了一下，这个，在不填报志愿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建议，就是说。比如说2,500到3,000名的这个学生，嗯、可能更多的是不是把这个 A 顺序就报交大了？ 嗯 啊，因为什么呢？你还涉及到一个专业的问题。 嗯 啊，这个专业我们是在录取的规则上实际上是有专业级差分的。 嗯 啊，如果是有比较明确的专业这个意愿的话， 嗯， 我建议呢就说还是不要贴着线来报。 嗯， 这样贴着线报的话，可能你进入到这个。特别感兴趣的专业的这个几率会降低， 嗯 啊，还是要留给自己一定的这个 余地 、嗯、啊，这个也是冷热也要拉开一个梯度，因为我有专业级差分在啊， 嗯 啊，这是一个。 嗯、 那么 调剂上呢？ 调剂的话，实际上我们简章这个章程写的很明确了，我们在提档的时候，原则上是100%提档， 嗯 啊，那么如果说生源情况特别好的话， 嗯、 我们可能。这个适当的酌情增加一定的这个提档比例， 嗯， 然后提档的话呢是不退档的，那只有两种这种情况是可能会退档，比如说一是确实是你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不适合， 就体检不合格， 啊、体检不，还有一个就是不服从专业调剂的， 哦， 这两种情况那可能会发生这个 退档的情况，嗯， 但是这个在北京近些年来没有这个情况发生。 嗯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考生啊，这第一点就是，如果你希望上北京交通大学、 嗯，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专业服从调剂要填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因为是有级差分的， 有级差分的，我们是2100的级差分。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第一志愿就很重要了，专业很重要了。 对对。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到就是学校的国际合作的项目。因为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谈到了很多，那么咱们再来就强化一下咱们的国际项目究竟有哪些，好不好？ 好。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还得再强调一个， 嗯、 应该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嗯、 我们这个还是沿用了去年的一个政策、啊， 嗯， 就是理工类的考生， 嗯， 你填报满六个专业这个六个专业志愿不重复的情况下， 嗯、 我们是不调剂的。 哦， 啊，去年就是这个政策。 好， 你填报满六个专业志愿、 嗯、 不重复的情况下，我们不调剂，实际上就是叫零调剂。 嗯， 啊。这是应该说是对于考生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利好 啊，所以考生就尽可能的去把握自己的专业兴趣， 嗯 啊，然后这个确定六个这个专业志愿， 放开手， 然后我们就不调剂的。而且从统计来讲，我们实际上是将近70%的学生能够进入到第一志愿专业， 嗯， 就北京的学生70%进入第一志愿专业， 嗯啊、满足率还是很高的。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文史类的话，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专业志愿， 嗯， 只有四个专业招生嘛、 嗯， 所以把这四个填满， 嗯， 然后不重复的情况下，也肯定是不调剂的， 嗯， 啊，我想这个占用一点时间强调一下， 嗯、 刚才说的这个国际合作这块啊， 嗯、 因为现在考生是，尤其是北京的考生特别关注是否有这种国际合作或者联合培养的机会， 哎，是的， 啊，第一呢，可能是我们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 嗯， 啊，还有呢一个就是你通过。报考普通类的这个专业录取来的、 嗯、 我们所有的学院几乎所有的专业 嗯 都有这种跟外国的或者是台湾啊、 嗯、 香港的这些大学、 嗯、 这种中外合作这个培养的项目 嗯 那目前的话呢 这些项目主要是什么呢？就国际双学位的项目， 嗯， 还有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嗯， 还有学期交流项目啊，短期交流项目啊，等这四类的这个 长短期、 哎、长短期的这个项目，学校专门有一个叫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嗯， 来给同学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 2017年呢，以2017年为例，我们学校呢全年参加各类这个项目出国的出国境的学生呢到了1500人， 哇， 其中60%是本科生， 嗯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好多机会， 嗯， 而且这个目的地国呢主要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 嗯 啊，这些这个教育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 嗯 另外的话，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的这个发展战略， 嗯 啊，我们已经与这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啊等这个200多个这些国家的啊， 嗯， 200多所知名大学，还有和西门子、什么阿尔斯通、思科、英特尔等这些著名的这个跨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嗯， 遍布五大洲，所以这些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建设，给我们学生提供了很多的联合培养， 嗯， 或者是实习实践的机会， 太棒了， 啊、对， 嗯， 主要是这些形式啊，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的，就关于这个上学以后，很多同学说我这个考进来的专业啊，这个、通识教育完了以后，这个到选专业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选，能不能转专业？那么这一点上，这个刘初能不能给做一介绍？ 嗯，实际上在大类招生的这个前提之下、 嗯， 就是一定是大类培养的。 嗯， 那么大类培养的话，它有个特色，就是首先是通识教育。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要给考生提供给学生提供特别这个应该是宽松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制度，还有大类分流的一个制度。 嗯、 我们是每年会有这个近10%左右的学生提出转专业的申请。 嗯， 我们允许学生跨大类转专业。 嗯， 啊，也就是每年我们统计了一下，接近300个学生跨大类转专业成功，这是一。 嗯、 第二呢，在这个招到大类当中之后。会有大类分流嘛？大类分流是在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进行。 嗯，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满足学生对专业的需求。 嗯 啊，当然了，还会考虑他这个前一阶段的学业的表现。 嗯 啊，然后有些热门专业确实他也是师资受限。 嗯， 所以不能够完全满足 承载那么多的 承载能力。这些综合考虑之后，我们统一分析了一下，绝大多数的学生是进入到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专业， 嗯， 进行学习的，应该就是很灵活。另外，学校还实行双学位和辅修制度， 嗯， 啊，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这种学习的机会。 太棒了， 啊， 嗯， 我想这个主要说这些吧。 好， 啊、 这个有两个问题，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大家可不可以那个刘处？首先一个是要姨妈，这应该是考生家长说了，说想问一下刘处，理科女生除了经济类学校那些。除了经济类学校那些专业，他说除了经济类学校哪些专业适合女生学习，请老师推荐。 啊哈，其实那个所有的专业，现在目前看，交大几乎所有的专业 都有女生 学习比较好的，或者说这个前50%，占比比较高的是女生。 哎呀， 是适不适合呢？我觉得起码适合学。 嗯，对。 可能更多的他关注的是适不适合以后， 出路怎么样？ 出路， 嗯， 对。那实际上，嗯，我还是建议这个女同学跟更多的这个，选择，比如说相对文科类的专业啊，或者是这个，你像我们有些专业确实是就业的环境， 嗯 啊，更适合男孩子，比如说、这个、 野外， 哎，对你，比如说他这个。学建筑类，学建筑学呢，可能你是在室内来进行这个建设， 嗯， 但是要学土木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相对比较偏远的啊这样的这个环境下， 现场， 这个工作环境相对要这个 艰苦一些， 艰苦一些，可能不太适合女孩子。但是实际上反过来说，我们学校培养的这个毕业生当中，在这些艰苦领域， 嗯。 很优秀的学生当中，很多是女性、啊，所以这个是很辩证的，不好说。 对，就是作为家长来说，肯定心疼 对， 但是你说你孩子不适合吗？其实没准他还真特适合。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啊，尊重孩子的意愿，而且要发现孩子的闪光点，这一点可能是更重要的。也只有你自己作为家长，你才能了解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办法帮你下这个判断啊。 对对。 好，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于先生想问，说这个艺术分214可以报考交大艺术生吗？如果可以，艺术文化课往年文化课的分数线是多少可以报考？另外，山东校区跟北京校区分数线有区别吗？ 好，交大是有艺术类招生啊，在北京应该是有4个计划。 嗯， 我们是有校考，所以首先他应该是取得交大的校考合格。 嗯 啊，这样的学生才能够进行报考。 嗯 啊，然后 嗯， 我估计是这个于先生问这个，应该是没有取得交大校考的这个合格的学生， 嗯哦、那就 所以对对对、 嗯。 那么另外就是威海校区和北京校区分数线是有区别、嗯、啊，因为它是不同的招生院校代码， 代码嗯、 所以有不同的提档线。 嗯，北京反正高啊，威海是 相对低一些， 相对 低一些。 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位次上？ 位次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 嗯、 我这有统计， 嗯 啊。比如说这个威海的理工类啊， 嗯， 2017年我们录取的这个最低的排名是9339， 9300，嗯 啊，也接近一万名吧， 嗯 啊， 那也是在一本线上， 一本线上， 嗯， 一本线上，然后一万名左右， 嗯，好， 嗯， 最后说一下招办联系方式好不好？ 招办是有几种联系方式了， 嗯， 一个是我们的招生资讯网， 嗯 啊 ，ZSW。bjtu.edu.cn、 嗯、 啊，这是招生资讯网，还有我们的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官方微信号。 嗯， 另外的话可以拨打51688441的这个咨询电话。 51866168441 的这个咨询电话。 哦，51688441。 嗯，还有一个我就补充一句啊，就是我们6月24号， 嗯，我们同一天， 对，6月24号、 嗯、 上午8点半到12点， 嗯， 我们会在北京交通大学西直门主校区的东操场。举办一个高招咨询会， 嗯， 啊，届时呢会有这个外地的一些兄弟院校，包括北京的一些兄弟院校， 嗯， 同时的 工科为主 参加，嗯， 理工科为主， 啊，理工科为主， 嗯， 理工为主， 好的， 欢迎我们考生来进行现场的咨询。 好的，这个也欢迎大家去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去看看交通大学现在的样子啊， 嗯， 确实是跟原来想象中不一样，非常漂亮。 我们同时那一天是举行毕业典礼， 哦， 所以这个家长们可以同时看看我们的毕业典礼。 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采用公共交通出行，要不然的话，这个 停车确实学校比较小，停车比较费劲啊。 这其实学校再大也盛不下这么多人，主要是人太多了。 嗯， 好的，非常感谢刘处。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所学校——北京林业大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但是同时对于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包括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A， 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0833，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邵峰佳。邵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这今年我们又见面了啊，这个还是要 第三次了 。还要说一下这个就今年的投放的专业跟计划来看，就是现在已经确定了，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今年呢我们在京招生的普通文理科计划总计划是不变的，仍然是210，这个在部署院校当中在北京的招生计划量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但是我们文理科之间有一点微调，今年的理科计划是181，文科是29人。除了这个普通文理科以外呢，我们还有艺术类的6个计划，以及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还有高水平运动队等这些特殊类型的预留计划。 嗯， 我们预计呢今年在北京最终录取的人数应该也在250人左右。 嗯，250人左右。 对， 好的。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来看，专业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招生专业呢，我们今年在京的招生专业及专业类一共是有38个。 嗯， 那其中呢我们在专业上的调整是新增了2个专业方向。 嗯， 一个呢是以绿色发展为定位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森林康养方向。另外一个是以绿色生产为定位的林产化工、生物质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 哦， 其实这两个专业的这个新增呢也是为国家的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储备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人才。 嗯， 另外我们呢有一个计算机物联网方向这个专业，今年是独立更名为物联网工程专业。 嗯， 但是呢这个专业是在我们的计算机类大类下面招生。 所以他们归属的学院呢都是在 不同的学院，比如说计算机类是在我们信息学院，刚才我说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是在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学院， 所以自然保护区学院， 对，我们是国内应该算是第一家设立本科招生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学院。 听起来就突然想起来索南达杰他们这个状态哈， 是， 就真的有机会去到新疆、 对学生实习啊，不，我们没有、可以有机会去，但是不多，更多的可能面向像这个湖北啊，一些湿地比较集中的、或者是森林公园比较集中的这种地方，学生会有更多的实习项目。 这个听起来感觉 跟自然接触的 玩着就把学给上了呢。 对，学生我看过学生做的那种视频，自己在实习当中录的一些视频，跟大自然，然后跟那种小动物的结合会非常紧密，学生自己是乐在其中的， 非常快乐，是吧？ 对， 听着就特别羡慕，因为当时我在高三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报北京林业大学。就真的说真的 专业 就是报林学、我当时想那会儿好像这个环境保护类的还是比较少。 对，那我们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专业最早我们是只招硕士生，后来才放到本科生来招生。 是的，就是那会儿好像没有这个专业，但是我去想学园林园艺这块儿，就是特别想学，觉得每天 都是我们学校的强势学科， 考不上分太高，对我来说分太高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学校的优势专业。刚才我也是引了一下园林这块儿，肯定是最强势的。 对，林业学和风景园林学是我们刚入选这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的两个学科，对，都是被您看中了。 反正确实对我来说分数有点高，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有一些学习很好的同学也希望能够报考，那么能不能说说他们的这些培养的一些特点？ 好的，其实呢，我们学校的这些传统特色专业，目前呢都是以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为己任的。那传统的这些核心专业，主要也是以绿色生产、绿色发展以及生态环保，致力于推动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发展。那我先介绍一下跟我们绿色发展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林学和风景园林学。在去年教育部的这种全国的学科评估当中，我们这俩学科是排在了 A 加的档位。然后我们的林学专业呢，最早是起源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历史比较悠久，目前呢也为国家培养了11名两院院士。然后我们风景园林学呢，它是应该说是人居生态环境的重要后备支撑。在世界风景园林师设计大赛当中呢，我们的学生曾经获得金奖9次。这个获奖的等级和数量在世界都是居在首位的。另外我们园林学院还有这个园林和园艺这两个专业，它依托的呢也是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国内唯一两名关于园林方面的院士也都在我们这个专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生物科学专业，它是教育部设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国家理科生物学基地班。这种教育部设的这种基地班全国也就20多个，我们是其中之一，以研究森林生物为特色。学生当中呢90%都能够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继续深造。就是培养的是生物学方面的高级的这个人才科研和教学人才。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和这个绿色生产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木材科学工程、林产化工还有包装工程，他们所研究和利用的呢都是一些这个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比如说像木材、秸秆、花卉、果实、种子，甚至包括树皮啊、枝杈等等。那通过对这些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些开发，能够制造出我们日常需要的一些燃油、燃气、活性炭等等啊，实现这种绿色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这种目的。我们最后一类呢是生态环保类的这个相关的专业。我们生态环保类的专业应该说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既有对整个环境进行监测的环境科学专业，也有对具体到废水、废气、废物这种三废处理的环境工程专业，有保护动物的刚才说的这个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那还有保护植物的，像森林保护专业，主要是病虫害的这种研制。那我们更有涵养水源、护卫国土的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那以上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传统的特色专业，应该说和目前的国家这种战略还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对，确实是这样。但是您谈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去试一下，解一下惑啊。因为我当时想报园林学，包括园林园艺，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当年特别希望等到大学毕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花店的店主。但实际上后来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我了解到园林园艺学的比这个做花店的店主要难得多，然后而且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它这个更高精尖了。 对， 因为它要学的是很复杂的一门学科。 对对，它主要是各种园林植物这种的拉丁文的标准叫法就够他们背上的半年的，想学中药的那种，背那个中草药的名字，可能就够大家背上半年的。 其实有的时候它更像生物工程的感觉。 对，差不多， 对吧？园林园艺有更偏向生物工程那边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啊，这个想学园林园艺也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科研过程。 没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丰源园林园艺这几个专业，在本科学习阶段都是课程压力比较大的。学生们自己有一句话自我调侃啊，说专业选得好，年年像高考，天天像高考。 但是最后出来。的成果应该不错吧？他们最后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您了解吗？ 学生们大多数呢都是去这个像园林局、设计院，包括现在可能就业范围更广的一些房地产公司做小区的或者是景区的规划设计。那目前在这种美丽中国建设的城市环境建设上，还是比较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确实这样，大家可以去各地旅游的时候就会有发现，我们的城市景观设计上还是略有一些落后，而且有一些陈旧。 对， 如果去过日本、韩国，看看人家那边的园林设计，包括街道设计以后，你会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前景还是蛮大的。 对啊， 提升空间也很大， 还是很大的， 也是消费需求的一个升级。 是， 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简单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在京提档线跟排名好不好？ 好的，我们这几年去年在京录取的文理科最低分都是610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呢，我们录取理科的最低分一般高一本线上70到80分左右，文科呢一般是高40到50分左右。然后从排名情况看呢，我们近三年的理科录取最低分的排名大概是5500名左右，文科呢是1300名左右。那这三年的情况也是比较稳定，所以呢在这个范围内的考生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林业大学。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吧。春天的雨娜想问北林的外语学院，想让您介绍一下，因为想学习英语在这个学校。 我们的这个外语学院有三个专业，一个是商务英语，一个是英语，还有一个日语。那英语呢，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比较老牌了，它是国家级特色专业，81年就开设了这个专业。最早是为林业部的外出国外外出交流的这批人员开展培训所这个打下的基础，所以基础是非常好的。那也希望这个想学外语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专业。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以及海淀高招办。有针对这两所学校包括志愿填报的问题，都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0833两部热线进行咨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就没有校考了，对吧？ 对对对， 今年没校考， 而且是第一年，第一年取消了校考，所以呢，往年的分数呢，可能仅能做一小部分的参考，不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儿呢，跟考生可以提前说一下。但是呢，我们在一志愿录取不满的情况下，我们会继续录取二志愿的考生啊，也请考生可以多多报我们林大，比如第一志愿，如果你觉得有风险，可以第二志愿报着，因为我们今年艺术类在京招生计划是六个，还 比较充裕 啊，对，还比较充裕啊，这个是我们艺术类的一个政策。然后除此之外呢，针对于普通的文理科考生呢，我们有几项录取规则，可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比较多的，在这儿就一起来说一下。首先是提档比例，那我们在京呢，提档比例是105以内啊。对于服从专业调剂、体检符合要求的考生呢，我们承诺提档以后不退档啊。第二个呢是录取专业的方式，我们是采用专业级差，级差值是310。 310哦， 对，然后因为这个级差值呢，第一专业、第二专业之间级差值也比较大，所以也建议考生慎重填报第一专业。那第三个呢是加分政策，对于享受这种政策性的加分的考生呢，我们在提档和录取进专业的时候都承认，也就是一家到底。对，然后第四呢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实行的是不报不录的原则，也就是没有报考这两个专业的考生呢，不用担心会被调剂到这些专业当中。 因为学费贵啊。 对，学费贵，培养的 目标 模式也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是五年。 好的，回答几个问题好不好？这个首先第一个是会计专业往年录取情况。 会计专业呢，往年的录取分数一般比较热门啊，往年录取分数一般是高一本线上90分左右吧。然后但是今年呢，我们会计学专业是合并在工商管理类作为下面的一个子专业了，对，是按照工商管理类来招生。那考生呢可以，因为工商管理类里面今年一共设了是五个专业，工商管理类下面一共是五个专业，那其中往年最热门的就是会计，那其他那几个专业都相对不是特别热门，所以大家可以结合着往年这几个专业的录取情况大概 做一个估算， 做一个估算，对。 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个性化的问题了。快乐师傅想问说，色弱可以报咱们北林的哪些专业？像园林园艺是不是可以？然后同时，如果要是这个报了以后，会不会因为色弱的情况会被退档？ 园林园艺是有限制的，园林园艺色弱是不允许报的，但是我看了我们招生专业当中，大概有近一半的专业是不限制色弱的，我们这个体检受限的这个政策呢，在我们北京林业大学招生网招生政策上有一个体检要求，考生呢可以查看一下，就是避开自己受限的这些专业来填报，应该有近一半的专业它是可以报的。只要考生服从专业调剂，我们是不会退档的。 只要服从调剂就不会退档， 对对对， 哪怕就是因为至少就是肯定能让你报够六个，对吧？ 对对对， 所以 报够六个，然后呢，服从专业调剂，即使你是色弱，你报了园林和园艺，那我们可能不录取你到园林园艺，会给你调剂到不受限的这些项目里面。 所以就在这一点上，只要你选择调剂了，服从调剂了，那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对对， 只要被提档了，就会比较安全。 对， 克勒师傅啊，这个请把这个心放回肚子里去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邵主任，说，想报考林大的经济类专业，但是因为色弱，怕林大很多专业限报，导致调剂范围小，被退档风险高，如何规避？ 我们经济类的专业是不限制色弱的，像金融学呀、统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际经济贸易这些专业都不限制色弱，色弱的可以报，然后也是刚才一样的答案，就是只要你服从专业调剂，体检符合要求，我们是不会退档的， 所以就是只要服从调剂，你分只要被提进来了， 对对对， 就很安全了， 对对， 就是肯定有学上。 对对， 没有学上，那么至于就之后发展呢，还是看个人啊。 对，就是避开自己的受限的这个专业，不要六个专业都是可着限制色弱的来报，这种就很 被动了， 很被动。 对， 对， 因为你相当于把选择权全放给了这个邵主任他们这边了。 对对， 那调到哪儿，这个就随机了。 对吧？ 对，对 这咱们这个调剂是人为调啊，还是机器调啊？ 调剂其实呢是最后是计算机来统一会给你自动分配 啊、 嗯。当然，如果是个别的有的实在满足不了的时候，嗯、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计划。 哦、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对于大家个性化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高校真好，都是服务啊！你听着，就是高校这些招办主任来全是服务大家。 对， 哪有说这个老师和招办主任高高在上，一点都没有？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的学校啊。 对， 好，那看一下，哎呦，还有这个问题啊，林先生想问说，北林中外合作生物技术木材。 生物技术和木材科学工程两个专业 的、学什么、然后考研考博的情况怎么样？ 这两个专业是我们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开展的这种联合培养、我们的模式是3+2、就是前两年在学校在我们学校学，在我们北林的学习呢是和普通的这种生物技术和木材科学工程的专业比较相似专业课程、然后在国外的部分呢是由那个 UBC 大学来具体来培养。考研和读博的情况呢，目前因为我们是去年刚刚有第一届从学校选拔的大概30几个人的毕业生，那学生当中呢读研的大概1/3的学生是选择了就业然后有2/3的学生都继续那个深造。那其中呢大部分都是留在国外，而且其中的比率比较大的还是在 UBC 大学继续深造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这让您放心啊，这个我们的但凡设置一个专业一定深思熟虑，而且把这东西全给你计划好了， 是的， 才会让咱们去来报考。 对， 现在暂时没什么问题了，咱们最后来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的，那北京林业大学的招生网呢可以通过通过百度来搜索北京林业大学招生网，就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上面有非常全面的招生计划以及往年录取分数各种信息的查询。另外呢我们咨询电话是6233-8216 6233-8222两部电话，一直近期也设置了值班，考生可以随时拨打。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京一共参加35场这种高招咨询会，包括咱们城市广播的这个公安大学的这样咨询会，还有刚才刘处介绍的北交大的招生咨询会，我们都会去。 太好， 那也请各位考生，如果想面对面的交流呢，可以到这个相应的咨询会现场去交流。 好的，那非常感谢邵主任。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到海淀高招办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了。我们先听到片花，片花之后继续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志愿上的问题了。我们请来的是绝对的专家跟权威。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像这样的嘉宾真是大家花钱请都请不来，真要是你能请来一个，那收费就老高了。但是这个韩主任啊，免费义务为大家来进行服务。有请来自于海淀高招办的副主任韩明，韩主任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开心请来您啊，这个作为重量级嘉宾，然后给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志愿的这样的一个解答跟指导。咱们还是先解答一下疑惑吧，因为很多这个朋友们都对于志愿填报的批次这样的一个顺序上，其实还现在还有点迷糊。我觉得有必要咱们把这个批次给大家再捋一遍，好不好？ 可以，没有问题。那么对于高考来讲呢，实际上它是分为本科批次，然后跟专科，这本科志愿跟专科志愿。那么本科志愿呢，实际上是它设了3个批次，是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在为提前批跟本科一批之间呢，还有一个特殊类型志愿。那么像这个专科这个志愿呢，它是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2个批次，啊，这是它的志愿设置。 对于我们考生来讲呢，25号到29号，我们首先要填报的是本科各批次的志愿。到7月25号到26号填报的是专科各批次的志愿。 这是整个时间上的一个排序 啊。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顺序之中，是不是我们在提前批跟那个一批上，好像现在也还是有一个顺序志愿跟一个平行志愿的一个差别 啊？对，像我们这个在从政策上来讲呢，填报上是本科提前批，然后分 A、B、C 三段，它都是采用它是顺序志愿的这个投档的原规则。像那个本科一批、二批都是平行志愿的这个投档规则。那么对于顺序志愿来讲啊，它的这个投档的规则呢，就是按照志愿优先，那么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来进行投档。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如果高校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再对未完成计划进行第二志愿投档。那我们从顺序志愿这个投档规则上来看呢，就是志愿优先。先看考生的志愿，也就是先录一志愿，一志愿录完了，如果这个高校都完成计划了，那么根本不录二志愿的考生。如果还有剩余计划，再录二志愿的考生。所以对于顺序志愿来讲，第一志愿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本科一批、二批来讲，它采用是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平行志愿是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正好跟顺序志愿是相反的。那么它的这个投档规则呢，就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对同一科类批次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照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那么平行志愿投档的时候，要根据考生所填报志愿高校的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那么对于平行志愿来讲，是分数优先，先看分数，那么考生分数越高，选择院校的余地就越大。 好，正好是问到这个关于志愿的问题，有一个朋友也现在刚刚提了一个问题啊，老友想问说二本的提前批在哪填报？比如说警校，那是一批录完之后，在二批提前批来录取，是这意思吗？ 不是，提前批的都要在提前批来报。 都在提前批来报。 对，像警校可能应该是在本科提前批 A 段来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填报志愿的时间跟要求吧，因为这个时间点要卡得非常死。那究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填报呢？ 时间刚才填报呢，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像本科志愿填报时间呢，是在6月25号到29号这个时间呢来进行填报，也就是23号我们考生知道高考分数以后，隔一天25号就要来填报本科各批次的志愿。那么在填报的时候呢，我们考生呢要注意，一定要按照这规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在25号到29号之间，把这志愿填报完了。到他的时间呢是25号的早上8点开始，到29号的晚上20点来结束。那么29号的20点要一结束，那么就会把这个数据就会锁死。那我们考生就不能够再进行任何更改和填写了。所以呢，我们要尽量考生要早填这个志愿。 别卡到最后。 别卡到最后。 你非得我就19点59分59秒，我在等。我就不服。不服。 那么在那个时间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越到最后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比如说29号，临接封网前2个小时的时候呢，往往这会儿这个时间段，考生和家长都要去上去看一看。 高峰期 啊，我心里会很踏实。那么这是一个看的高峰期，那么网速会慢。网速为一慢的话呢，有可能我们提交不了志愿。如果要修改的话，那么提交不了志愿，那么一封网，那么就报不上志愿了，那么就很遗憾了。 慌了啊，这就慌了。所以啊，这个真的。别什么事儿都赶到最后啊！ 对， 别有拖延症，什么事儿都往前赶点儿啊！ 所以我们希望考生呢也是早考虑志愿，早考虑志愿呢，然后呢，在填报志愿这几天呢，早填25号、26号，你就上网先填一次，然后有26、27、28，然后呢，29的上午半天呢，都可以来进行修改，29号下午我们就建议考生尽量不去填，不去改了， 那修改有没有说次数限制？ 没有，没有次数限制 啊，就是。 在只要是在29号，封网前，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之前的，您都可以改 啊。所以就是不会说就只能改一回，所以你改几次都行 啊，改几次都行。 好，那么在志愿填报的要求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这个我必须得填满，还是我必须要填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在填报上呢，像本科一批啊，我们可以填六所院校，每个院校可以六个专业。 嗯 啊，这个填的时候呢，它因为它是平行志愿嘛， 嗯， 我们建议考生尽量填满。 嗯 啊，尽量去填满。填满呢，然后如果你要是不填满没有关系，因为填报志愿很个性化的一个啊，我考生可能我就这所学校非这所学校不去， 嗯， 那你就填这一所学校。 嗯， 那么对于专业来讲呢，我们也建议呢六个专业呢尽量去填满了。 嗯， 那么刚才像那个北京交大的刘主任也提示说了、啊，六个专业填满了之后，那么就可以从六个专业当中录， 嗯， 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 有各校不太一样的这个 政策，各校不一样。那么还有的呢可能专业数招生的这个设的这个专业不够六个、 嗯、 那么可能是四个， 嗯， 那您就把四个也都填满了、 嗯、 我们建议是这样。再有呢对于平行志愿来讲呢，它是一次性投档， 嗯 啊，一次性投档，如果投档了，如果是一个专业录取分数不合格，或者是因为身体原因、 嗯、 或者是单科成绩不合格， 嗯， 或者是面试啊口试啊、 嗯、 或者这些不合格的话会退档，那么要退档的话、 哦、 那么一退档如果再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话， 嗯， 那么这个批次的机会就没了， 可能就彻底就被踢出去了 啊。对，所以呢在对于平行志愿来讲呢、 嗯、 因为它一次性投档、 嗯、 一次性投档呢它就有退档的风险， 嗯， 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呢尽量啊、如果对于专业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嗯， 要选上服从专业调剂啊、 嗯、 增加录取机会，避免退档的风险。 嗯，好，正好这有一位叫田的就问了，说这个外地院校，他说一般招生计划人数都比较少，可能每个专业就一两个人，如果提档之后，那别人已经把这专业录了，那这还能录取吗？还是会不会退档？这前提是不是就在于他是不是选择服从调剂了？ 这个的话呢，主要是怎么来说呢？首先考生要选择服从调剂， 嗯， 对吧？如果你要是被提档了， 嗯， 提档到这所院校， 那、 要看他是按什么一个比例来提， 嗯， 通常学校都是对于平行志愿来讲呢， 嗯、 最多提档的比例是105%， 嗯， 那比如说刚才是咱们林园大学的邵主任也说了， 嗯， 他是，提档了之后，啊，那么就是不退档，啊，不退档、 嗯， 但是院校跟院校不一样， 嗯， 我们需要看院校的招生章程当中的录取规则， 嗯， 啊，如果他超比例提档了，那么他如何来处理？啊，怎么来进行这个录取啊？一定要看他的录取规则。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育儿想问说，怎么查高考分？这个是应该是教育考试院吧？ 高考分实际上您之前您已经刚才说了好 五种方式， 五种方式啊。主要我们可以上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去查， 12580 啊，对， 电话也 还有是那些 APP 手机的 APP 也可以。 好的，还有一个爱家人想问一下，2017年一本最低录取分数线，文理科他没说，那就咱们你这儿有数据吗？ 啊，我都可以告诉他，2017年的文科一批录取分数线呢，文科是555分， 嗯， 二批是468分， 嗯， 理科的2017年的录取分数线一批是，537分， 嗯 啊，二批是439分， 嗯， 这是去年的。 嗯 啊，各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嗯，好，空晨想这问一下韩主任，说韩主任您好，在20中现场听过您的讲座，说今天有幸咨询您两个问题，第一个说不想去提前批 A 段的学校，能否填为空，或者不为空怎么填比较稳妥？第二 ，B 段想填写两个金融经济类学校，但后面还有特殊类型、高水平艺术团四个学校可选，您的建议如何平衡这两个段的志愿填写呢？ 他是这样，如果不想填， 嗯， 提前批 A 段的话， 嗯， 那就建议您不填， 嗯 啊，您要是不想去，您要填了之后呢，万一被录取了，后面各批次就没有了 啊，对， 对吧？ 对 啊，那么对于这个提前 B 的话呢， 嗯， 也是，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学校， 嗯 啊，您又是喜欢去学，那就是您就可以去填，特殊类型这块呢， 嗯， 如果我们考生有这高校的自主招生，然后高水平运动团和高水平运动队 过 这个签约了， 嗯， 啊，学校有这个签约，有特殊照顾这个分数， 嗯， 我们建议您填在特殊类型志愿里头， 嗯， 这么着能享受到这个照顾的分数， 嗯，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能够保证有学上，而且就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啊，对，因为他有照顾分数嘛， 对对 啊，同样下面的一批二批， 嗯， 都得要填上。 就是我觉得您的心态特别好，就是前提就是一定让孩子你高考别再来一回了，一定要先有学上是第一位的。 对，是这样，实际上稳妥一点嘛。 对 吧。 好，正好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刘处啊，刘处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阿民想问北交大中外合作专业在国外学习期间学费标准大约是几万。 这样我这个举例说明吧，因为我们有几个合作项目， 嗯， 比如说我们和滑铁卢大学合作的纳米材料与技术这个专业， 嗯， 在国内的学费是每学年是4.8万元啊， 嗯， 那么在它有一年时间需要在这个滑铁卢大学学习，它是按课程收费的，那么算下来的话，每学年大概要4.5万加元，约合这个人民币25万， 嗯， 啊，然后这个住宿的费用也是需要自理的， 嗯， 啊。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本部中外合作的那个项目里面， 对，举例说明每个项目确实还收费情况不太一样，要看合作方的这个国家。 刚才您举例的是算高的还是低的？ 它算是高的， 算是高的是吧？ 对， 剩下都比它便宜了，应该 相对低一些 啊，那就好，那就好。嗯、您要说这个是最低的，我心里有点突然颤了一下，也挺贵的啊。但是如果能够去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对于家长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你看看现在学区房啊，那可不是20多万就能搞定的事儿了啊，500万起。好，最后一点时间，这个我们还想记得韩主任最后有没有一些填报志愿的规则跟注意事项，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注意的。 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 嗯、 得要注意、 嗯、 就是要把我们的政策要弄清楚了，也就是我们填报的政策，那么各个批次我们都可以填几个、 嗯、 比如说本科提前毕业 A 我们可以填两个志愿，对吧，它是顺序志愿，那么第一志愿最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把一志愿填好了、 嗯、 那么对于二志愿选择呢，如果我们有想去的院校，那么呢也可以选择往年在二志愿招生， 嗯 啊、或者是参加征集志愿的学校呢可以选报在二志愿上， 嗯 啊， 好， 这是本科提前 BA 段。那么对于 B 段来填写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双培外培计划， 嗯， 它是分区县来发放、 嗯、 按着、院校按着专业然后分区县来发放计划的，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区别。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城六区的这个往年的这个录取分数往往都是很高的，竞争很激烈， 嗯 啊，像海淀每年的这个双非外培的分呢都很高， 嗯 啊，远高于这个远郊区县， 所以不太一样、 啊。所以呢，就是竞争力大，我们要考虑好自身的实力再去来进行选报， 嗯 啊。那么像特殊类型这块呢，我们建议考生如果有特殊类型，你符合高校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如果你要签约了的话，一定要把这所学校报在这个特殊类型里头， 在前面、啊、好的。在今天非常感谢韩主任这么详尽对于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非常感谢今天韩主任、邵主任以及刘处做客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